งรู้สรรพสิ่งตรงจิตมีกายเวทนาบอนเจ้ากายวิสัมมะเจ็งโตจีเจ็งระเบิดพอเจ้ากายจิตสัมมะเจ็งฝันจิตฝันจิตสัมมะเจ้ากายนี่ก็เรื่องหนึ่งเจ็งหอบเพราะงั้นนะวันถ้าเราสังเกตวันนี้เรื่องเบิดพอทิ้งบักทิ้งตั้งทิ้งฝันร้องบักเจ็งนี่ก็จะหนีที่เลยทำอย่างจีชุดสังเกตสร้อยกายเจ็งเลยสร้างบุญเราก็ฝากนะท่านผู้ร้อยก็ฉีดผ่อนสามสีจงก็จุ่นเลยยันชีนี่มันสามสองพระเสียทุ่งตัดสามสองยีพระอยู่ในจีกี้จีซีเกี่ยวกับท่าอย่างจีซีกู้อ่านสามสองพระเสียทุ่งโมหลอกครับไอ้พี่จีกี้ก็เหม่งเลยนะชีวันเป็นผงเศร้าผงจีจีหนีแล้วถึงเศร้าจีตักผู้อ่านเที่ยวผงเศร้าหยิบเจ๊ปุ่งจิ้วเย็บปุ่งก็บอกอยู่ทิ้งมีฟ้านยิบที่บุญจริงต้องสีฟ้านยิบเนี่ยไอจอยแฉงอ้อนท้องของจิ้วท้องของเจ๊โคมโมโลสะฟ้านยิบเองที่จีฉีโคมโมโลสะเมงเมงตรงนี้สีทาพอกล้าหยิบเขาท้องฟ้านยิบเป็นเจ๊ที่ท้องผูกปัดเจ๊ถูกดีก็สีเล่นก็สีกันมาฉันที่คงโมโหชักโป้ปลาถูกเสียจิตขันธ์ตลาดนี่จิตกันเนี่ยจะชอบพ่อชอบของจิตที่เราเป้าหาทำอะไรปุ้งปุ้งจะชอบของจิตแล้วคงโมโหชักก็ทำสิวสารได้อย่างเนี่ยเคยกินเท่าไหร่นี่ก็คือตัวหยิบถ่ายยินดีหอยชีกองนี่ก็เก่งหมันมีสิ่งอ้อมมันนี่สิปัจจัยเสรีก็สิ่งที่ข้าพูดถูกอยู่มีแต่ที่เอาจงที่มีพระนุสักอย่างคือตัวบูเป็นที่เอาหลุดจงเสงเจ้าเอาหลุดจงยันหินเสงเจ้าฟองห้อยยินคิดฉีเก่งตายะมีสิ่งซึ่งเสงเจ้าเนื้อพระวสุนติปัญญาตายน้อยวิสุนิยะเนียวสุนทำเนียะบูสุนทำละปัญญาซึ่งในตัวเองกงตักหมูเจ้าอย่างได้ใช้จีจิตฝากเสื่อมีเชียร์จะต้องสุนจิตตายแล้วจะแสงสุนยันยันก็ยิ่งแสงสุนนะนี่ว่าสุนจิตพอต้องหนักได้เฉยเมื่อฉันทำทำพอเมื่อไปยึดปากเขาเมื่อฉันทำทำพอเพราะอยู่ตรงมือชุดผู้ร้อยมือชุดขาพอแชร์ตามตามบอกพออยู่ต่อหันเสกไปมดเขาถูกสักการถ้าเขาที่มาสุนจีนี่มาสุนจีไม่ใช่สุนวิ่งก่อตีปีแซงสุนตีปีต่อยจุดเดียวนี่ตีปีแซงสุนตีปีอย่างถ้ามันได้ถ้าทักทางหนังตีบอกนำฉีออกกำซ้ายเรื่องทักทางจีกี้จำเป็นจีกี้หลังฉีมีมาตับก็เรียกหลังฉีแต่ว่าจีกี้จำเป็นจีกี้หลังฉีก็ตับก็หลังฉีเลยคือยัดสายต้นไม้หมอกปีก็หลังฉีเรื่องจีปีฟันเลี้ยงจุกจีปีปีเย่ปีปัดเลี้ยงจุกจีมาแซงซนมีหล่อยเลี้ยงจุกจีมาคอยยืนมาดูปีถ้าทักก็เลยต้องซึนจีซึนได้ยี่สี่以是的孙嘅，所以佛法以孙为始，我闻就闻成就。我相信咧，你愿唔愿意听嗰个佛法啊？愿唔愿意闻啊？如果不闻，咁唔闻；如果一闻就闻，即大二就讲呢个闻。大一就相信，大二咧愿不愿意嚟闻法咧？有啲人相信佛教啊，佢唔問法都有啲，咁我唔想問，我唔願意問。但係我相信問法，我唔願意問。但是你有明白，你唔問法就得見法，得見法就得得法，得得法你先能夠行。所以一定要問法，從問曬三界嘛。你一問就解，從法至問嘢至問， 你自己一重敬惹事民，眼见你依民心中思维，思维就加意嘛，从意就起行，得大意咧就帮到民，一定有民，系嘛？后面我哋自己重敬，自己平民，眼仲系依民，眼见系依民，口读嘅系依民，系嘛？口读嗰个心民，一切不离嗰个民字，民咧，你民法，你就有法啦。你不聞就得無，聞就得有，有咗呢個法就皆呢個法，皆呢個法你可以從皆起行。你唔聞法，你邊有受行咧？所以呢個聞字好重要啊！意思我聞，聞就成，聞成就；意思就宣成就。一時咧就講時成就，有啲上上咗佛教幾十年。三十年紀老，然後聞佛法，有啲中年聞佛法，有啲少年就聞佛法。未咩時候，三十年紀老，然後得聞佛法咧，善根成熟，年紀老嘅善根成熟。有啲年紀輕嘅，嗰個善根成熟，佢一聞就聞到呢個佛法。所以有啲年紀輕聞佛法，譬如我哋中國。有位都市召就老人，少年就出家七日咧都悟道，佢哋少年嘅善根成熟，闻佛法，神参善知咧，下啲师傅啊，等佢七十岁完啊闻佛法，亦叫悟得道。呢个老年人闻佛法，所以闻佛法咧就讲呢个时间性，时必人已。好似我哋种呢个禾。斗中的斗国罗，池中的池国罗，万中的万国罗，这国罗的有斗五万呢，这个是时的问题。因此，那个时呢，我们有些人少年出家，有些人中年出家，有些人已经老了出家，也是讲这个时机的问题。时机成熟，即善根成熟，不是个时。善根成熟咧，佢就得聞佛法。所以意思咯，宣成就，我聞就聞成就，一時就時成就。咁啊，從邊個聞咧？從菩薩聞，菩薩就會接法；從宗師聞，宗師就會接法；啊，從法師聞，天下羅和尚都會接法。但現在講咧，就從佛聞。佛字咧，咁樣平常嘅人嚟解釋，佛即係覺也。自覺覺行覺行圓滿，三覺圓滿得具名之為佛。第六祖菩薩解了佛字咧，就兩個覺，內覺外覺。外覺知一切法，內覺就知一切心。離心就冇法，離法就冇心。六祖嘅外覺就知一切法，內覺就知一切心。心與法都覺得嚟。咁樣呢個就佛啦，所以一時佛，佛即係覺也。佛在舍為覺，舍為覺，知聞即係聞物，覺共四德為物所聞，即係聞物。佛在舍為覺，其次給故讀完呢個趣所成就啦。佛在何趣？講呢個正講經。佛在舍為覺，其次給故讀完。嘅字字講呢個正當正，舍利哥叫做奉德，不奉死德為物所聞。其次咧，其就其陀，其陀就太子，波斯匿王嘅太子就稱為其陀。其陀咧係贈送嗰啲事出嚟嘅，叫其次。其次係其陀。其陀太子意思，刻孤独喺个长者之别名，应该咧水特多，知云叫做刻孤独。刻孤独系个美名嚟，何以称为刻孤独咧？当时佢扮呢个孤儿面，又扮呢个老人面，刻孤个孤儿咧，刻独咪老人咧，即系老人面、孤儿面，唔系现代有嘅，即系迦牟尼佛在世嗰阵时。 他不都讲这在谈经班的那个故意一般的老人所以他安的名字他不都讲这一但他不都讲这的公司所以当金铺地买的那个花园把他们来黑那个都黑那个经济供养这家母的法以家这家母的个地基一千二百五十年二大比丘中二只佛为佛二大比丘同治这个金刚道场无上的法会故名为二大比丘呢比丘出家成为地扣女子之家成为地扣地佛法平等没有保下男子之家是比丘亦可以悟道女子之家比丘地亦难悟道比丘凡尔之云叫做黑石佛在世的时候所有比丘呢自己不能弄食的有言文确确痴大黑食一方面这里自己的骄慢一方面知道这个苦大一方面这样就减少这个麻烦减少这个烦恼所以就黑食黑食呢就明白比丘就是黑事又有两个意啊，恶魔、魔王咩都唔怕，怕你出家投了呢个比丘，比丘离戒，你就了三劫师，脱离魔王呢个境界啦。所以魔王就恐怖，亦称为杀贼。比丘咧出家目的系乜嘢咧？就杀贼，杀咩贼？杀呢个烦恼贼，烦恼贼就边知啦？身有杀道人三种恶口有妄言两字恶口意义四种恶杀这个身口七字之恶七字之恶这个贼杀了今天他就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呢就出了三界的果集有大神通有六种的神通失天衣通天眼通宿命通他心痛、漏神痛、神足痛，配嗰六宗嘅神痛咧，嗰阵时就明白大比丘啦，大比丘，比丘比丘嚟嘅就大比丘。众咧呢、这个众即系赞普嘅别名，佛法赞，佛宝嘅佛陀耶，法宝咧就达摩耶，赞宝咧就三者耶。三者也是中中即是和合和合名为中但是这个中字三比有和合都不称为中四比有五比有以上和合就称为中啊所以古人说一木就不成林多木成林一比有不成中多比有和合一岁就名之为中中即是争权的大众和合成一個爭權所行，呢個名為眾，眾就稱為爭火。咁樣就和合和什麼東西咧？有個不和，唔稱為眾；大眾和合，稱為眾。和合又有力，不和合就冇力量。一定大眾和合有呢個力量，嗌佢哋捉，一重捉。你靠我，我靠你，打鳳都脆到唔到。你個一字足咧，一鳳咧，台鳳一嚟就更脆到咗。比丘站啲嘢不如字，大眾和合咧有呢個站權，正大眾力嘅呢、這個佛法就九字。結果一個人指個地方咧，好容易被呢個魔王一個嚟擊倒。所以比丘咧，讚歌就稱和合眾，和合之中，師王有六種，理王有一種。理王咧，紅正達滅無為；師王巧和無爭； 身和同志，以和同月，戒和同修，利和同分，兼和同格，以及呢个见，意见相同呢，就同戒啦。分呢个大悲咒，可唔可以叫呢个名目呢？系咪正啲后嚟讲？1250人区，一次就讲三家业，有卢频罗家业、罗提家业、骑耶家业，三个家业咧有一次嘅大支，成一次。200咧就讲舍利弗、目犍连，有200个大支。50咧就讲耶舍将耶支，佢有50个朋友识噶。50人，系咪1250人？佢大众咧，自呢个金刚法会无上嘅道场，听佛讲呢个多有波罗蜜经，呢、这个名为六宗嘅成就。嗱，意思顺成就，我闻闻成就，一时时成就，佛咧说法之成就，舍利弗其是给故独言。取所成就，大悲有宗1250人具，这个众成就，阿难讲以部金刚经，不是事事相受。向境的时候，有1250个人，连我阿难尊者在内，不过阿难尊者必达正坐，有个多闻大一，佛法大海水流入呢个阿难心，一滴都唔会漏，所以。后来必达见状，皆见者咧，信达呢个阿难见者去，任佛所说个境咧，车大众出，原来必达个见状。依时太天食时着以持佛入舍利大乘黑食，以其城中次大黑耳，闻如干脆犯净牙，受以佛太足意敷坐如坐。佛法就平常日用中，我哋平常日用咧就有佛法，但我哋唔留意，留意咧就发现出嚟啦。所以佛法靠呢个发现，你可以发现，佢可以发现，个个都可以发现出嚟。就释迦牟尼佛亦不过发现，唔系始创者嘛？哪个每个始创者咧，个个都发现呢个佛法。因此林大老人有一首偈，佛法原来都无所知，知得平常日用中，春意食饭亲会得，千差万别太太同，佛法就无所知，有咩道理啊？一的无量无量的一先能破啊！你一明白，无量都明白了，经人多啊！好似大海水，你饮一滴咁多，经个大海水咧，就边你知道咩味？所以佛法原来都无多知，知得平常一用中。佛法未曾离开我，我哋忘记咗佛法，佛法未曾离开啊！所以众日食饭不知食饭是道场。中日春意不知春意是道场，阿嘛？中日拜佛不知拜佛是道场，我哋未曾离开嗰个佛，所以我哋要念佛。佛未曾离开我，我哋应该咧亦有未曾离开佛。我不离开佛，佛不离开我，佛与我咧相会啦，相会口同口同咧，系嘛？所有佛嘅功德。如来都付足俾你啦，进入你嗰个字，进入你嗰个符号，如来功德啊入咗你呢个符号，你就有如来功德。所以我哋应该有念佛，佛时常念我。系咩事情我哋唔念佛咧？好似我哋啲父母时时刻刻都念呢个儿子，儿子应唔应该念呢个父母啊？应该。如果儿子益念父母，父母益念儿子，母子相益，不久就聚会，不久呢个母亲见到个儿子，儿子亦见到个母亲，见到亲生的母亲， 人知佛法，他就平常日用中意識教無明法，未談離開呢個佛法咧，未談離開平常日用，像呢個波嘢顛露出，點可以離開波嘢？波嘢智慧，智慧智一切佛法嘛，智一切法嘛，行智作惡，你唔可以離開波嘢。如果離開波嘢咧，行智作惡就變得一個死人。我哋應該行就行，邊個知道應該行？未有波嘢。我哋應該治就治，邊個知道治？未有波嘢。應該坐就坐，應該卧卧，行至坐卧都未曾離開波嘢。波嘢就佛，啊，波嘢佛母出生一切佛，因此即教無明佛，在呢個平常日用中咧，就顛露咗個波嘢。於是即時間就夠啦。世间世出世间咧，以佛为尊。咁啊，世间佛就证明尊咧。出世间咧，有圣文如果菩萨都以佛为尊。世间咧，人天阿修罗亦以佛为尊。世间有十个号，十个号具足就为世所见。十号者，如来应供正遍智，明行足。善世世界境界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士佛配足十號就為世所見不定世見二是世見即是世見呢是紅人法我們人食佛就食得佛就是紅人法不是我們是紅佛法佛就是紅人法人有食嘛所以原來也有食佛呢不一定食佛無忌何來用食我們有忌就有食今天說法輪未轉就食輪未轉我們沒有我們凡夫如果不食就沒有精神沒有精神才能用功一份精神一份功用十分精神十分功用那是禅宗那個大德彌陀寺知證的時候說人識聽，提起精神來，教你提起個精神。有精神咧，嗰、那個心就見一，見一咧，呢、這個妄想就不入，妄想不入咧，正念打成一片，正念打成一片咧，咁樣咯，功用就增加，功用增加咯，相當嘅程度。執行到水窮山根處自然得到尊分時你就尊他們所以尊什麼呢尊凡的入性呢尊凡囉就正菩提啦尊三世就入涅槃啦所以正尊大法輪啦尊他們我們做人呢修行要尊他們敬即臨終行過義熱明臨下堅信臨修行敬即臨終我們行過都容易第二熱明臨下堅信臨你不堅呢始終是一個薄地凡夫一堅呢即凡即聖凡人一堅呢就變成聖人三四不堅就三四三四一堅呢就凡惑就涅槃煩惱不堅呢始終都是煩惱煩惱一堅呢就變成菩提眾生不堅呢永遠是眾生永遠是凡夫眾生一堅呢就證明佛了沒理由眾生堅都還是眾生眾生一堅呢就明理佛了堅凡就入性了沒理由堅凡入佛因為堅凡入佛根本沒有未曾堅依然故我怎可以證明堅啊？那是我們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句句都有生的。後來念到咧無生咧，個名就生淨土啦。就呢個生嘅堅係無生，無生而無生就生淨土，無生而生就生美土，乃是無生而生就我哋美土，唔是無生。生而無生就是淨土所以這個堅字 心的领域，人体这个财经结构是设计咩事呢？早晨的自然食，午时的佛食，日铺的畜生食，晚上的飞尘食，所以食事就讲午时。午时以前的黑食之时，所以食事以前呢，甚至之时。咁样咧，食事一到啦，如来就只耳，只耳只呢个沙沙，平常呢就转呢个五耳同埋七耳，出门黑食就睇呢个大耳，凡生邪难，之闻大耳亦称为杂碎，杂碎亦称为大耳，睇呢个大耳，出界人个三片耳，五耳七耳大耳。平常呢就穿这个五二和七二，如果一出门呢黑色就比这个大二，大二正是三者啦，之文正是十岁二，这二迟薄，迟薄呢细啲个薄就石薄，大啲个薄就铁薄和鸦薄，所以我哋系佛嘅大智，我哋学呢个薄呢一就铁薄，一就鸦薄，中国人受戒是鴨薄，泰國人那些薄就多了鐵薄，而來那個薄是石薄，而來拖了味做到長，因這個木牛女的鋭味，那個薄是金薄，金薄就得到大海龍王就供應了。後來成了佛之後，兩個聖人用鋭味供應佛呢，四大天王填那個石薄合而為一，四個佛合而為一，受呢個聖人呢個裏面嘅供養。南面佢嗰個佛咧就石佛，即係無名佛字嘅佛，係石佛石合嘅佛。即係依持觀，依三世諸佛寶藏去聖，依係加沙，加沙代表三世諸佛。所以對三世諸佛呢個加沙咧，我哋要恭敬，我哋尊重，我哋要供養。啊！呢、这個三世諸佛寶藏之上，哪個佛唔係搭袈裟而成佛呢？哪個都是嚟咗呢個袈裟而生到位呢？所以呢個袈裟咧係出家人嗰個離塵服嘛，因此就搭只衣持缽，缽係三世諸佛嗰個標誌嚟嘅，出家人搭衣持缽非常。基于二啊，答二只二嚟持佛入舍为大乘黑色，舍为一何以称为大乘呢？舍为国啊，有九亿人，三亿人见佛闻法，三亿人见佛而不闻法，再有三亿人咧不见佛不闻法，不能去引名佢。好似就揾哥话呢个人，我唔知道。但是能夠聞法而見佛者，有沒有十分之一？有沒有百分之一？我不清楚。但溫哥華肯定有幾百萬人，幾百萬人，所以叫做大乘。入社會大乘，黑乘，以其乘中次大黑耳，佛對黑乘來講共大眾必然呢，佛黑色呢，有佛又不黑色，有很多人見佛見不到，相見佛見不到，尤其是這個女眾婦女三步不出歸亡，相見佛見不到，佛得來黑色呢，可以在樓上見到，可以在門外來見到供養佛，因此佛相一切眾生以佛有緣，以佛必然，人之佛咧，層層黑色，以其成中次大黑耳，次大即係唔選擇，佛嗰個心就平等啦，唔會選擇奸富嘅集群，奸呢個富人黑，貧窮人黑，奸貴嘅集字，奸呢個貴人黑，呢、這個賤人就黑，冇咁樣，佛嗰個心就平等，平等嘅次大黑色啊。所以梵網經裡面講 假如你供养五百个罗汉菩萨像，不如三世一凡夫像。在三人之中，七大就供养一个凡夫像，你应平单份嚟供养，胜过你供养五百个罗汉菩萨像。所以点解有平单嚟供养？七大黑鱼，黑色有四龟嘅，黑一大两大，七大。七架呢就算數嘅，黑教呢就嚟嘅，還劫安罪，還劫安罪呢分析所見之罪，即係人劫就何罪？佛陀曬啲人劫就黑背六年，1250個比丘呢也劫就黑背六年，大眾還劫安罪，犯自惡，咁啊，大家食飯，食飯呢？都有秘诀啊！第一间发现誓道一切恶，第二间发现誓受一切善，第三间呢发现誓道一切众生，都食饭得佛法嘅。咁样饭食辣呢，就有呢个衣三邪难呢个大意功啊，黑食嗰个佛呢就收藏起嚟。今日呢就算啦，曬足二夫座而座，咁樣佛呢自然有曬足大指咧，嗰只腳會染得埋塵，後面用水嚟曬嗰個塵，佛呢嗰個足唔會埋，唔會染塵嘅。佛行路一離地四進，佢個足點會染塵啊？不過自同人法，若果佛唔曬咧。嗰啲地址又不曬啦，佛曬一個地址又曬，所以曬足而枯坐而坐，枯坐而坐咧，枯即係自己襯襯嚟枯，枯坐而坐就結教枯坐，四位言之一就係結教枯坐，行自坐我，我哋修行四位言都可以修行，第一行叫做定行。定行，行来行去就称为定行。行来行去系一个正神，我好伴你定行。如果唔定行咧，个正神行起嚟；如果定行咧，正神行起就唔恰安分啦。所以第一就定行，第二就立立就嗰次嚟思维，立即系立行立。第三个我。我就吉祥睡有色，有色一定吉祥睡。第四咧就坐，坐就必靠扶坐。必靠扶坐咧有板靠扶，有上靠扶。一旦上靠扶者，用左脚嚟搭右脚，右脚嚟搭左脚，左右脚按带嚟向天咧，呢个名上靠扶，叫做二。二座，如果右脚踏左脚，左脚踏右脚咧，呢、这个唔系行卧座。上靠扶有二座，有行卧座。你用左脚踏右脚，右脚踏左脚，都可以。如果半靠扶咧，就左脚在底，右脚在上，呢、这个唔半靠扶。例如泰国嗰个佛像。多數都是半教徒座，我們中國的佛像呢多數都是上教徒座，上教徒座坐得再平穩的不會跌下來的，他兩個膝頭哥壓著那個座他不會跌下來，坐得再平穩。教徒座坐得再長久，坐一個鐘頭，坐兩個鐘頭，他就會入定，入了定的時候呢他等到出定呢，然後放著推薦，就這個定動呢，它那個身座、心又座，心一座呢，由於那個煩惱就寧靜，煩惱一寧靜呢，心水就清，心清就佛現，水清就現，好容易。咁樣呢，色心法本現，孤好為三惡。因此這個必靠菩薩是修行用功，就是好的法門。 他们那个主席都还大鼓作，有些大摩主席都年年的也是靠鼓作，马祖二十年不改考也是加鼓作，即个无理分七日坐到人成登正觉也是加鼓作，即加鼓作，即加鼓作咧咁样个曾经。有一位善罗之年年的好善，他什么报复就是参学，参学呢有庙的寺庙呢无庙的时候一宿，他有一次行到这个散播的时候天就黑了，前不到寸后不到店，他就在那个散石的时候就嚟結架扶助，結架扶助咧，呢位年青嘅和尚，當結架扶助啲時候，年紀輕啊，氣力足啊，精神飽滿啊，佢一架扶就上架扶助，上架扶助咧，坐到八九點鐘啲時候咧，佢就聽到好多鬼咧就講話，話我哋嗰個地方咩咁好彩啊！有一個咁波客現出嚟嘅，波客係如來嗰個舍利嘅，既有如來嘅舍利，既有呢個波客在我哋眼前，我哋做鬼嘢從來都係冇福嘅。而家有福俾我哋求，我哋大家嚟拜，咁啲鬼嘢就圍得呢個咁波客嚟拜嚟頂下，你又拜我又拜，所有一切鬼嘢。不知道多少，其實呢個咁火客嚟拜，拜到咁上下咧，到十二點鐘啦，午時半夜，呢個小和尚咧，佢個腿就有啲痛啦，佢就掟呢個喪家符，一改就改為擔家符座，擔家符座咧，佢係向嗰啲鬼講啦，嚇，剛才呢個咁火客。現在一下子改變變成南波客，南波客都是波客的，我們還是來拜拜這個南波客，是不是那些鬼人還繼續拜，再拜兩個小時呢，兩點鐘，是不是這個小和尚呢，那些他的鬼子頂不住了，他就不擔家庫，他就交叉而坐，我們大哥哥交叉而坐，坐到那時嗰啲鬼又講話啦，誒，剛才嗰南波塔，而家一變咧變成木波塔，木波塔都好啊，都係波塔啊，我哋敬波塔，我哋得福啦，我哋做鬼啊難得有嗰個木波塔俾我哋拜，我哋眾國嗰啲叢林，嗰啲名山咧亦有木波塔，但係登有個木塔都唔知幾多年，完全係用木嚟做嘅，唔係用石頭做。亦不至用黃金嚟做，用呢個木嚟做嘅木塔。咁你幾日拜，拜到咁上下咧？呢、這個拜到四點鐘、三點鐘嗰陣時咧，呢、這個小和尚覺得疲勞啦，不如眠落嚟瞓覺，一眠落嚟瞓覺。瞓覺咧，佢哋向嗰啲鬼講：，誒，點解而家有一對大牛屎到我哋嘅地方啊？我哋唔拜，不但唔拜，還幹車。咁啊，你又嚟幹，我又嚟幹。嗰、那個執隻拿執手拿佢嚟炸頭，咁咪有幹招嘅。呢個小和尚嚇到佢一驚，即刻起嚟同佢知，又上架扶助，又現出個咁波塔。嗰啲鬼又講話啦：，誒，而家嗰啲大牛屎變咗咁波塔喎，我哋拜啲嚟拜，又拜，拜到天亮。哦，呢、這個小和尚咧，就孭個包袱唔夠啦。我知道我哋修行用功咧，有時不妨學下知佛菩薩，學下歷代祖師用呢個加扶而坐。加扶而坐咧，坐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四點鐘都唔出奇嘅。所以從林上咧，禅宗嘅禅行咧，要四支四害，坐四支向啊，周神。食咗手足一坐，就坐到食午飯。午飯食咗飯以後咧，一坐 就坐到晚上，晚上一坐就坐到睡眠，睡眠早晨起来一坐坐到天亮，就是四时四刻，一日坐四次向。后来啲人咧改咗佢就四支四害，有啲四支八害，有啲四支十害啦。呢个向就缩短咗。其实我哋修行人应该要坐长向，长向的时候嗰、那个心能够力安定落嚟。你只有你能够坐得好，你入咗定之后咧，就唔觉得有时间嗰、那个长短，所以坐呢个长向。尤其是金灯光明咧，好注重嗰个推知。金灯推光明啊，金灯咧花旦咧，佢悭住个推知坐得好唔好？如果推知系佛咧，佢唔留旦嘅。有啲坐得窄窄地，咁样留旦。金灯就推知光明向，光明咧就坐向咧就长向，时间好长。所以金灯就推知光明向，所以立意。都變空嘅，有啲錯誤嚟，引致釋迦牟尼佛咁咪再吸附毒緣。呢一次亦是結教輔助，結教輔助咧就入定啦，入定然後去結教輔助講呢部《般若經》。時者光最菩提在大眾中即菩坐起，遍間又見又濕入地合掌共敬而發佛言。時節時節有緣到啦，即刻而來，夫坐如坐，必教菩薩。大眾咧，你必教菩薩，佛都必教菩薩啦，弟子亦必教菩薩。但係咧，當時呢個長老咧，衰菩薩，咩叫長？道德又俾人長的，道德嚟講係長。老的年齡來講，你正是老，年又老，德又正，你正是正老。正老是我們出家人的名稱，正老。是正老衰菩提，衰菩提是解控大恩，釋迦牟尼佛有十個大大支，舍利弗智慧大恩，目犍連神通大恩，阿難多聞大一，羅侯羅密行大一，孤陋羅揭花大一，戒辯言解語大一，戒辯者頭陀大一，都有十個大大字。咁樣衰菩提咧，解控大一，一大法同般若羅常智極滅相大控嘅，誒。因為大法控呢，法無我，放咗呢個我執，法無我。法無我呢，人一無我，人無我就放咗呢個人執，法無我就放咗一個法執。假如是你能夠看呢個法執呢，你就見自法嘅實相，法控見實相。有個人嗰個執放咗呢，人控呢，你就出生死，你就要生死。所以衰菩提咧，叫做解控第一，解一大法控，解一大人又控，震妄人法解震控，呢、这个解控第一。所以佛法之中呢、这个控义好重要嘅，系嘛？以法从本来常智极灭相，佛之行道义来世得多佛。你真行到來世成佛，你一定才能解自法的直滅相。自法直滅相呢，不生不滅，不生不滅，不滅不生，是自法從本來常智直滅相。你要解這個空義，解空義，然後受這個空中之客，方可以有成就。而將開衰菩提，衰菩提呢喺個名，佢一出世的時候，親寶藏控多，下啲父母按嘅名叫做控生，親寶控咯，就有疑問呢個相字，相字話頓吉，又稱為頓吉， 七日七寶復面，所以又稱為善面啊。所以空山頓吉善面都係衰菩提個名。個時將嗰個衰菩提咧，今日咧在大眾中嘅時之下結束，佢又問翻即從坐起，分別不但係自不從君來上，自直而上。你要解呢個空義，解空義，然後受呢個空中之下，方可以有成就。而將嗰個衰菩提